锵锵三人行，这个咱们这个徐老师现在这个来每来一回都非常的宝贵，是吧？这个感觉有点硕果仅存了。 没有没有没有， 哎， 公益活动， 哎，对， 多多益善。 这现在是咱们锵锵头一号义工， 对对，回馈社会，回馈社会，太了不起了。 对，所以他现在做节目完全不做准备，我也说不着他。 我是接受采访。 你是不是现在把哥们儿当成扶贫对象了？每次来做节目， 没有。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对对，没错，这真正是见过，这就叫公共知识分子，对吧？上电视节目，对吧？给钱不要，对吧？我是公益。 对，不有人在网上做了一个大数据嘛？说锵锵去年的那个嘉宾上的次数排名，徐老师是第一名。 哎， 然后对，然后大家说看今年你还能不能第一名？ 你当然不行。 对，一算钱就不行，不要钱来的就少了。哎，当然，咱们今天要说另外一个硕果仅存的，那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科学界的硕果了，对吧？杨振宁先生，伟大的杨振宁先生又引起了伟大的这个话题啊，说一些人持续对杨振宁进行攻击，很多人表示这个想不通，尤其是在最近，说杨振宁老人以95岁。高龄啊，慨然放弃美国国籍，然后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成为中科院的这个院士，就是专门为了他。还有一个叫姚期智， 对， 就搞计算机科学的哈，专门为了他。听说这姚期智呢，也是老杨拉回来的，哎，不是杨老拉回来的。 他七十吗？ 对 对 对，所以 杨老94、95吧。 等于国家专门为这两个人专门做了一个规定。就是说这种外籍院士怎么程序成为中国院士啊。 那你注意到没有，他们俩其实不是现在转的中国国籍，是2015年两个人同时转的，然后呢是2017年，就是现在是因为要从中科院的外籍院士转成中国籍的这个院士，这个新闻才出来的。 不准确的说，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呢是2015年4月1号，记住这个日子哦， 愚人节。 哎呦， 是我们锵锵三人行的生日啊。 对， 也是张国荣的忌日啊。 对，你看、那个杨老这个会选日子吧， 杨老这一辈子精于选其实判断时机啊，我认为是聪明人的一个能力。 我见过他在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就记得他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你们别看我说得什么诺贝尔什么科学的奖啊，我就是不会计算，我早早的把香港的房子卖掉了。他说我要是不卖掉的话，我现在怎么怎么怎么。我记得他当时把我们讲，因为在座的那些大学的教授啊，没几个有房的，全都住大学宿舍嘛，所以他就在安慰说你看你们说我会算，我哪里会算，我房子早早卖掉了。我就印象很深。 而且呢，这个我记得我也讲过， 当面受教。 对，我也讲过杨老的一个段子，但是我是根据一个回忆文章，就是说他为什么搞理论物理。就是说这个人，要不说大科这人的天分呢、真的是都会有偏差的，就是说他动手能力不行，据说。就是说小的时候他父亲杨武之嘛，也是个大学者， 复旦大学的。 对，说据说小时候就说流传过那样的段子，说杨振宁捏了一个鸡，就拿个捏了一个鸡给他爸看，他爸说哎呦这个土豆真不错。然后说后来 难道因为小时候会捏尿泥，所以对这个动手能力你会耿耿于怀， 捏人豆 勾起了我这个捏人豆的回忆，玩尿泥。后来呢，就是说据说他到了美国，是吧？是在普林斯顿，是吧？听说也有那样的一个段子，就是说那个实验室啊，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就是他原来做实验室，动不动就炸了。 爆炸打完了呀。 对，所以最后他的导师劝他，就是你还是搞理论物理比较好，要不变成恐怖分子。当然，这个就拿杨老打岔，对不对？都是笑话啊。但是现在真的是，按说。今天的事儿你猛一想好像觉得哎呦这是好事啊，爱国 而且是说明国力增强， 国力增强，对吧？祖国。而且据说杨老还是说这是圆了他一个梦，他就说他父亲至死好像都耿耿于怀，对他当年他父亲那一辈的人更加爱国了，就是对他当年入美国籍，对吧，感到很伤心。那么而且你看他在清华还是在哪儿我不知道，在反正在国内住的那个地儿就叫归根居。你看有没有 不是说有三个大师楼吗？说盖了专门三栋别墅是 给他们三个院士的， 就叫 大师邸，好像是， 就落叶归根嘛，他是不是有这个考虑我不知道，但是呢为什么网上对他就是，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闹不清为什么总有一些人特别讨厌杨振宁，或者说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吧，好多因为他有一些传闻的事情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真的假的嘛，好多问题哈，比如说你刚刚说到计算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来那个李政道他也写过，就是那个李政道是当年一起跟他得那个 五七年 诺贝尔奖， 1957年， 后来两个人就是分道扬镳了，对吧？那他就想过一个细节，说是呢他们就很年轻的时候嘛，他们就租着车大家出去玩，那么出发之前呢，那个他们是三个人去的，那杨振宁就说呢，我们三个人一起凑钱把这部车子给买下来，我们自己去玩，那回来以后呢不知道怎么又叫这个李政道一个人出钱把车子买了，说这个李政道说想了半天才明白他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就说他特别精于计算，这个是李政道的这个书里面写的。但是呢我相信杨振宁其实他一直的这种家国情怀好像是非常深的，你可以看一个是他爸爸那个时候说的话，他一直说他加入美国籍他很就是非常的挣扎，他年轻的时候他参加过保钓，还有那个前几年香港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个风波的时候，杨振宁出来做过一些就是公益广告嘛，他们全就选了几个华人代表，在那个时候巴士上面都刷着他们的脸嘛，就反复在播的这种，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当时还应该是外籍吧，我想这个华人来说香港不能乱呐、啊，要珍惜这个祖国等等，就是所以他这个家国情怀一直是在那里。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情怀，以至于前几年不是关于大学教育，好像他甚至还说中国的这个大学本科教育啊是最好的。所以那意思比美国还好，后来呢也有的他的这个同行就向他提出了警示，就说这么说不太合适，当时引起这个争论。 对，他有时候说话我觉得他有点就是他们那一辈的人他们处于那个环境里面他是那样想的，你似乎可以去理解，但他放到今天的这个语境里面，很多人觉得他好像太隔离外面了，不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 徐老师， 我看环球时报有篇文章，就是我题目叫你们这样说杨振宁问过邓稼先吗？啊，就是这个整个文章是替杨振宁辩护的。我觉得他这个文章很重要，因为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个事情重要的不是杨振宁，而是中国的网民的这种情绪。他觉得你们为什么对一个这个爱国的老人有这么就是很刻薄的这些评论，就是说他你回来享受老干部待遇啦。你这个啊，想百年之后见了邓稼先，邓稼先会对你说老杨，你这个你不是说不回来吗？什么这些，因为他们当年是同学。 当年邓稼先呢是在美国呢，一拿了博士就回国了，造原子弹了。但是杨振宁呢没有回来。那这个解释很多，据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解释，就既有比如说他研究的这种理论物理啊，好像在美国的这个研究环境。比较好，比较合适。再有一个，甚至他好像什么时候还曾经提到过一个理由，就说那个时候好像美国是不是有一规定，就是说呢，哎，你这个凡是搞这个行当的，就是这种高能物理啊，这种的，好像是学到某一个程度，就是不能够回中国。但是后来也有人说没有这个规定，因为当时照样有人回来。 这里面要搞清楚，中国他加入美国籍的时候他持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籍，这所以他其实后来呢他一直是双重国籍，美国是默许双重国籍的，所以他加入美国国籍他其实并没有放弃台湾，但是妙的是他的父亲呢49年以后呢是留在上海的，换句话说小孩在台湾去了美国，父亲是全家的，以他父亲这一辈来家是在上海的，就是在，所以这里讲中国的时候人家会发生误会，就现在年轻的网民搞不清楚，以为他原来是大陆区的加入了美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呢很多环球时报批判的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呢说杨振宁这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这个美国的院士只是荣誉，中国的院士有很多好处。那么呢环球时报指出呢，说他这个回来主要是荣誉，主要是一份爱国心，不是为了钱，这我也非常相信。我只有一点呢，我对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呢我有点存疑。他这样说，他说杨振宁呢，他说他这个在中国是知名度第一不去讲，他在全世界呢他是爱因斯坦跟费米之后第三个物理全才，就全世界第三人。 著名的霍金先生呢，可能配不上给他提鞋。 哎呦， 这我就有点。 霍金先生也提不起谁的鞋，你不能听他自己的。 霍金也是提不动，我觉得这个有点。 我们都只能帮霍金老先生提鞋，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我存疑了，因为我不懂物理了哈。说是他是世界物理第三人，霍金只配帮他提鞋。哎这个、 不是，这个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评价这种问题啊，我们是失能的。 对。对 因为你连懂都不懂，你何以评价呢？但是我只能说我读过的看法，也的确。他这个说法也不是虚说，也有人这么讲，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杨振宁在这个理论物理方面的这个造诣啊，的确是极高，而且的确有人说二十世纪，你要说这个理论，一个是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有一个是量子力学，第三个就有人数到就是杨米尔斯场论，杨米尔斯叫规什么规范场论，这个杨他搞的这个东西啊，高深到吧。可能连个研究生你都未必能够，因为他那个比那个研究生的课程还就很难理解了，已经就懂哎。 对，说爱因斯坦跟他们俩有见过吗？跟杨振宁和那个 李政道对。 然后最后就是祝福他们，我估计是爱因斯坦没听懂，反正就是他们有见过，应该是对他们还是很少。 这个描述里边啊，很多描述里边你都觉得就是春秋笔法，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就是说呢，李政道和杨振宁俩哥们儿老小哥们一块做研究，然后爱因斯坦见他们。谈完了话之后，这个爱因斯坦呢，特别写的，谈完了话之后呢，爱因斯坦握李政道的手，说：“希望你将来在物理方面有造就。”咱们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还是觉得，对于一个人呐、啊，他一辈子的这种选择和命运呢、啊，我们这种掌握信息很少的去评断、去论断啊，是有点太轻佻了。 不，我觉得我们现在关心的点不是杨振宁本身的选择，而是社会舆论对他的这种反应， 哎， 对不对？ 这就有意思了。你比如说，有一个人社会舆论啊，有一个文章就说，他的原因也是挺娱乐啊，说是，其实，在跟翁帆结婚以前，杨振宁一直是中国的香饽饽。官方青睐，民间追捧，中国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呀，光芒万丈，亮瞎我眼。但自从2004年82老翁娶了二八小妹，杨老先生在民间一下就成了臭鸡蛋。就说这股反洋势力被称为伦理派，但我觉得这个伦理派没什么理，就是说这事儿现在就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儿，那你他是合法婚姻吗？婚姻法有规定年龄这个差距吗？就是我觉得这个这咱有理性的人就不必谈这个问题。可是呢，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呢、啊，的确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啊，摆到桌面上的理由，这个人都没有什么不好。 嗯嗯。 可是呢，你跟他交往，他有些挤眉弄眼啊，还是有一些就是这些小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人的范儿，这个人的这个为人处事的很多风格，哎，你就觉得讨厌，你就不会跟他做朋友。这也有一种，所以说你比如说，我也注意到有一些所谓不喜欢杨振宁的人，他们往往都提到一个字，说这个人太精了。 嗯。 然后以至于有一个写文章泼他脏水的人，我就不说这个作者是谁了，但是我说的肯定是人家文章的这个原话，他就这么调侃杨振宁。他说呢，我也这个很也是个老人了。有一次我出席一对小夫妻的这个什么婚礼，我就跟他们打趣开玩笑，就说你们将来要是生个女儿啊，我可等着啊。然后人家新娘就说你这个老流氓，怎么说？后来他说你这生个女儿，将来长大了跟我相差的这个岁数，我也破不了杨振宁的这个记录。然后他就说啊，他说结果那个新娘啊。新娘也是好像也是清华的，说新娘啊这个特别会讲话，她讲了一句很绝的话，说新娘就跟她说哎，就是说首先呢这个叫什么呢，你啊要是就是你要是像杨振宁一样精啊，您呢也不会看上我们女儿，但是您要不像杨振宁那么精呢， 也没人会叫你， 我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不会看上你。当然他这个都等于属于有点人身的这个糟践人家的性质，但是我就注意到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这么来想事儿，就是想就是他这人太精，但是具体说的是精在哪儿呢？ 我觉得你看嘛，咱们从专业角度，咱们刚刚说了，就是物理学咱们都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到底怎么排名，所以很多人看杨振宁就当拿他当个社会名人，对吧？就跟你说任何什么电影明星的八卦是一样，把当做现实中一个人，然后呢觉得，哎，为什么这个人每次的选择都是对的？我觉得他们， 这个你是给人着急吗？你每次，你不能因为你每次都 是 错的。 不是我，我说有的人他会这么想，我是记得很清楚，他跟温帆的时候， 真有人讲得很真实。虽然这是没道理的，但真的很真实。 真很多人 就是恨的，有的人就说这家伙怎么每次都搞对呢？ 对， 大家就很恨 的。就是嘛，我听到他都，比如说某一个同事， 我们常犯错误，对吧？ 对，某一个同事，他每一次他买房卖房都是那个房价最什么最低买了最高抛了，人家也无可厚非。这就有人就说，哎，你看他怎么怎么怎么样，说明这人精。 这是羡慕嫉妒恨嘛，国民情绪当中的一个肿瘤。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 当然咱们也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再看看杨振宁他是不是长得很精呢？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怎么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对吧？那 人家知道的比咱们多， 对，咱懂都不懂人家搞的这个学术。然后你再看下边，这就是57年诺贝尔奖。排名先后的这个争议啊，这据说这也是华人科学史上啊这么很大的一个故事，就是杨振宁李政道，这是当年杨振宁比李政道大4岁。 对， 哎，这个你再看下边，这个这也有人八卦说是就是说杨振宁为什么喜欢翁帆呢？据说啊有一个传说，就特别像他的前妻杜志礼，就杜聿明的女儿杜志礼年轻的时候的这个样貌。哎，徐老师看 着很 激动， 好像不是老激动，最早激动。但是这样说好像对翁帆不太 公平， 不太公平哈。我因为你长得像我原来那个，在我想这是别人说吧，不会他自己说的吧。但我不过最近看材料才知道，翁帆跟他结婚28岁之前已经有一次婚姻的，是不是？ 对，但是不太开心嘛。 哦，是不太开心，是吧？ 跟他养老就开心了。 对，我听说他们圈子里面说，对他们两个人还挺认可的，啊，就是好像他们俩还是挺低调，然后相互之间挺默契的。 民间情绪嘛，大家都是有点议论的，这个是肯定。理性上嘛，就像你说的，谁也没什么好玩。而且你看，现在是事实证明，他结婚已经十几年了，都相安无事，生活幸福，95岁了。现在婚姻能维持十几年都不容易了，都属于道德楷模了，对不对？人家现在也过得挺好。 对， 我觉得的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症结是杨振宁呢原来是统战对象，你知道我们中国哈，对待看待人物哈，其实是有三种，一种叫自己人，邓稼先这种就叫自己人，文革当中哪怕被批判受委屈也不能抱怨，因为你是自己人，但是再重要的事情我信得过你。第二种叫朋友，统战对象，杨振宁就是啊，你知道，你看杨振宁毛泽东还接见过他， 对， 这个接见是这里一个沙发那里一个沙发这样的接见啊。你要是自己的科学家不是这样接见的，排队排在大会堂，你没明白，领导人跑来你们要先排几个小时，然后最多让你坐在第一排，这叫自己人。 哦， 那个他那个什么待遇啊，周恩来跟他接见讲5个小时的话，所以是一个把他作为海外统战的一个关键人物，一个科学家统战，当然自己人统战对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敌人，就敌人。杨振宁的一生的情况呢，这次的行为呢，就是从统战对象变为自己人。一从统战对象变为自己人呢，道德评判的标准很多东西都变了。你不知道明不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如果是统战对象，你多大年纪娶多大年纪的人，这根本我们没法来评论，我们都原谅的。那你看，你这是个外国人，你是有名人士，可以把你当自己人的话，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了。你能想象我们的一个高级干部，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个科学家，82岁娶了个28岁？ 我鼓励啊， 有啊， 为什么不可以？ 不，没有差那么远，但是差几十岁有啊。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党内的一个高干，你要提出82岁，你要跟假如说你 不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你要这样做的话，有关部门就会劝你。 对，有人要做检讨、做声明有。 我觉得党内的高干呢、啊，这个就有点像政治家那种类型的，就他有他专门的一个规矩。这咱不，但是你要说科学家、学者，我认为 举个例子听听。 我觉得态度就不一样。你不明白，就是说你如果是组织部的人，你是自己的人哈，你是我们当中的，你是标杆人物哈，人家就会跟你考虑一句话，考虑一下影响。但是你是客人呢、啊，这个绝对就是你的自由，你再不一样，我们也尊重 你。徐老师，你这么说就有点你是把他当成你们学校教授了，就是说他关于他跟翁帆这个婚姻，你的社会上的这些议论，在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就说2004年的时候，就在民间就已经非常沸腾 了。对呀、我就是说，民间的沸腾呢，说明他们把杨振宁当自己人，因为他已经住在北京，而且他娶的是我们内地的一个啊、研究生，你明白没有？这个议论哈， 不过我 其实就已经是把他当做自己。换句话说，我们来说，如果是霍金或者是美国的一个科学家，他有这么一个婚姻的话，中国老百姓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的， 是吗？ 我觉得刚才徐老师倒是就是提醒我，他刚刚说的自己人和这个外国人的转换当中，就有一点，大家可能为什么会对他有所这个非议啊？觉得他靠近了政，就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权力中心，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我们的政府和权力中心掌握着很多的这个资源。你别说他了，你如果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哈，谁加入个什么组织或者怎么样，有时候大家都会想，哎，他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他动机不太纯嘛，因为你是靠近一种利益，一种资源，他们是这样来看待 的。哎，这个里面就有啊，你刚才讲的语境这个问题，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个老话说呀，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但是我觉得现在用新鲜词说呢，我觉得其实啊，君子是一套算法，小人也是一套算法。我现在就觉得呢，你看君子的算法我不懂，只能尊敬，因为我不是君子。但我就试着说，你有这种小人，不见得就是说是很差的啊， 老百姓， 就普通老百姓。你看，他也有一种算法，就是你讲的。他比如说啊，杨振宁那个时候祖国穷的时候，邓稼先回来了，谁回来了？你可没回来，你还加入了美国籍。 不是我讲，是某些网民讲。 哎，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到老了，这个。待遇也好了，祖国也有钱了，祖国也强大了， 对吧？ 这是一个主流的民间的声音。 然后呢，你这时候回来，真的意思这个安享胜利果实来了。哎，你看这是一种算法，但是我觉得杨振宁的算法肯定不是这个算法，就是有没有这个因素我不知道。但是呢，你比如说咱也还有一种算法，就像有人说当时不回国，也得想想当时的政治形势，比如说。他的老婆可是杜聿明啊，这当时淮海战役的这个列为战犯的这个杜聿明的女儿，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而且你讲了他当时还是个什么台湾的一个身份， 对， 然后回来之后会怎么样？哎，从事实上看，如果回来之后他的命运又会怎样，就很难说， 也许就对两弹一星做出新的贡献 了。那时候可能 假如回来就很早自己，不，我还是刚才那个讲法我没讲完了。我觉得小到杨振宁，大到港台海外华侨，从统战对象转为自己人的过程呢，好处是我们的官方就会很帮你，你看这次杨振宁的事情，人民日报啊，中国网啊，环球全部都帮他。但同时呢，民间这个东西有合理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就会用自己人的标准来要求你，包括要求华侨啊等等等等之类。不过另外刚才我得到的一个信息啊，这是我不知道的，我听他说中国国籍是非常难加入的。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杨振宁加入中国国籍，但是中国的国籍基本上是邀请你才能加入的，自己申请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没戏的。中国一年才发出不到200张那个绿卡，就很多那个外国人， 而且那个绿卡据说还不大有用，很多地方不管用。 对的，你只是住嘛，你那个中国护照是没有的，很多人，所以你外国人要变成中国国籍。以前成龙不是在《锵锵三人行》做过节目，讲过他儿子为什么没有放弃那个美国国籍，因为申请中国国籍太难了嘛。所以就是说，其实一定是中国政府邀请他转成中国国籍，你才有可能拿到。哪里那么快能转？ 你看我们13亿人民身在福中，有很多人还不知福啊。 对，我们 对。当然，其实我觉得科学史上还是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俩这个诺贝尔奖。到底是应该李政道排在前头，还是应该是杨振宁排在前头？据说这两个人的恩怨呢，实际上对科学的进展啊有差。